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我哋系 Ed One， 我哋会带俾我哋嘅新歌 Catch Me Up。其实 S1 呢中文意思呢就是一体的意思啦，其实是寓意呢我们四个人呢都是一个人这样啦，大家都是一条心这样。由来呢就是讲现代的少女啦对于爱情的一些看法啦，对于爱情充满幻想的感觉的。咁即係我哋喺呢首歌入面呢都参与咗好多啦。咁呢我哋自己呢对于呢隻舞嘅编排上面呢都有俾到一啲意见，我哋排舞师新意咁样嘅。天气清朗快咁将释放即日可曝光。咁咧，我最中意嘅一句就系、是、好像画无点。其实特别在于就系佢嘅啲佢啲动作，好有标志性啦，又好可爱嘅。同埋咧，每一个 artist 睇到之后咧，都会同我哋讲翻 ，as one 好像画无点咁样咧，就会做翻嗰个动作。所以我系最中意呢一 part 嘅。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我系赵石之。 郭博士答客文。 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进步、哦、各位网友。好啦，阿博士啊，今晚新踏入2013年啦，咁啊，博士有啲咩嘢新嘅话题同我哋讲下，或者有啲咩故事同我哋讲下先咧？ 旧年讲咗话呢一 part 系讲个卫官员，卫官员喺我哋相信会连埋嗰个无常无我一齐，好简单讲。 好啊。 但首先又要做个声明，上次讲慈悲平等声明咗，即系话我做唔到嘅。但呢个为官缘起咧，都系做唔到嘅。 又做唔到，冚棒都做唔到嘅。 做到少少咯，如果我做唔到少少，就唔会搵到咁多钱啦。 哇，做到少少啊！ 又唔会话睇到咁多人体嘅秘密帮到人啦。但系真系好遗憾咯。佢嘅理由点解咧？ 点解咧？ 尽览群书，若一无依太虚，即系话你睇晒全世界所有嘅经典书籍，你等于喺一条毛喺个宇宙度啫。原来你识咁少嘢一个人，即系话你睇晒所有全世界书籍，仲有咧，揭穷机书。就算你点样去修炼，睇到成个天地间嘅相应来流去送起合，所有嘅因果背后，你都系如一滴于大海。即系你有咁嘅功夫咧，你都系等于一滴水跌落大海。等于话一滴水咧跌咗落嗰个山谷入边，所以人系好藐视个学问。 识好少好少嘢，所以咪即系要即系话，小弟今时今日有六个师承，佢哋临死之前留低咁多方法俾我。当然我懒啦，有啲冇收，有人即系匿埋喺山度会多啲观察力啦。所以佢嗰个智慧同个观察力咧系好深奥。今日撞到一个冇见好耐嘅以前啲旧嘅学生，佢话佢哋走去内观。我问佢：咁你内观到啲乜嘢咧？ 系咯， 佢哋唔知道嗰啲内观咧系啲和尚用噶嘛。咁我话俾咁，释迦牟尼冇教人打坐喎，就系教嗰个安拉班拿啫。咁佢又叻唔切，哦，数呼吸啊嘛。咁我费事出声。佢连呼吸同息都唔知系乜嘢噶嘛，即系证明数息啊，当数呼吸嘛。咁你写唔写？咁我话啲友咧就跟住以前我提出嚟噶，喂，我哋得闲走去嗰、那个，不如埋有个人开咗啲内观学堂，你哋有时间去学下就算啦。即系知道啲和尚搞乜嘢。释迦牟尼冇教你打坐嘅。反为儒家孔子咧有教人打坐喎，道家就都有， 道家有 有，佢注重修嗰个身相嘛，身体嘛，但佛祖就系教你睇住嗰个出入，但啲人当我睇呼吸，咁好啦，你话搞内观，你观到咩咧？你人体嗰个四大都唔知系乜嘢，系嘛？你连个地水火风点样溶蚀啊，点样变化，点样运作，你都估唔到。你估咩啫？咁啊嘥时间。越观咧就即系嗰啲人嘅福气啊，世间钱财乜都冇噶嘛。你嘥咗时间啊嘛。嗰啲和尚搞嘛，和尚佢唔做世间嘢，咪可以真系观咯。观佢俾啲游戏玩，咪观足一世人。咁你咪算数咯，又冇犯戒。所以佢哋有啲人系行冤枉路嘛。所以你。即系点啊啲人啦，系咪？即系人蠢啊，好难医噶嘛，系嘛？ 好难，好多都系认为咁样。 我搞卅年喎，你搞三百年都冇用啊，僆仔。讲慧观缘起，佢涉及无常无我咧，阵间先正题。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因为你涉及讲呢个慧观缘起咧，我哋要感谢中国一个皇帝。 又关中国皇帝事？ 关，好大件事添，成个中国文明。 边个皇帝啊？ 佢啊影响咗成个中国嘅文化发展嘅，包括而家啲国语有拼音，而家国语有拼音噶嘛？几时开始有咧？ 康熙。 点解会有咧？嗱，你咁啊读咁多中文书啊，做阿大猫，我问下你，咁先边个皇帝咁巴闭啊？但好少人知噶呢个人。 边个皇帝咧？ 佢当年系起200,000大兵去打一个国家，抢咗个人翻嚟中国，先有呢段，先有今日嘅文化中国。 边个？ 你估唔到噶啦！嗱，而家开始讲呢个故事。 忽必烈？ 梗唔系啦，仲早啊！ 仲早？边个啊？ 好啊，你唔使答嘴啦，我开始讲呢、這个，因为我哋要感谢今日同大家网友见面，我可以讲到慧观缘起，由嗰个慈悲平等度讲咁多学问出嚟。 嗯。 多数大部分都喺嗰、那个喺个佛学嘅经典嚟，喺印度过嚟嘅。尤其是达摩祖师啦，嚟到中国开禅宗，译咗咁多经典，系基于如果冇人翻译到呢啲文字，我哋系冇办法有今日嘅成就。就系基于我哋一个皇帝，系南北朝嘅前秦嘅苻坚， 反而系苻坚， 反为苻坚。佢苻坚后期咧，系俾人佢系逃亡逃到海南岛噶嘛，所以海南岛好多后人都姓苻嘅，嗰啲苻坚嘅后人。佢前秦亡咗咧，就到后秦咧就个姚兴，姚兴咧就霸住咗凉州。咁苻坚当年点解会起200,000大兵？系好少喺世界上，喺我哋中国有呢件呢段历史，系起200,000兵。为咗去抢一个学者翻嚟国家，好啦，呢、這个学者咧暂时唔讲字啦，咩名？讲呢个学者嘅前嘅自细出身嘅背景，就涉及我今晚嘅主题，因为冇呢个人， 就冇今晚你一课讲嘅。呢、這个为官元气咧，一元气咧系佛学嘅特色嚟嘅，全世界学问都冇讲元气嘅，喺释迦牟尼讲元气嘅啫。 嗯， 唯一嘅佛学就系佢嘅特色就讲元气。当年喺印度有一个丞相。生了一个仔，那个仔咧就好神奇，中意追求呢啲方术啊，追求啲出家嘅。佢有咁嘅缘分啦，佢出咗家，出咗家咧做和尚，做出家人喎。呢个丞相个仔，咁因为佢丞相个仔又生得靓仔又剩，咁啊变咗佢一出到去，梗系好多人供养佢啦。佢觉得唔开心，你啲人俾面我老豆啫，去到。圆门托钵咁多人服侍佢，咁好招呼，咁佢冇瘾啦。冇瘾咧就走咗第二个地方，去咗第二个国家，冇人识自己嘅。佢要学正式嘅出家人咧，去化成化缘，咁咧做一个苦行僧。啊，大件事啦！去咗第二个国家咧，有一次有个公主，嗰另外一个国家嘅公主出巡，佢系圆门托钵，俾个公主睇中。睇中咗咧，就 call 咗呢个和尚咧，就翻去宫廷，即系叫佢 call 又得，叫扣押佢又得。咁啊，话俾个老豆听，要嫁俾呢个和尚。咁佢老豆问呢个和尚身世咯，哦，原来第二个国家嘅丞相个仔，咁啊收封公函去咯。喂，你个仔，我个女睇中你个仔，你嫁啊，你要娶我个女做咯。咁个丞相话你问我仔，个仔话唔制。咁个皇帝咧就唔得。佢好锡个女啊嘛，嗱你唔制我哋起兵打你个唔家产。咁嗰时佢个和尚个国家细啊嘛，呢个公主个国家强大，咁知道如果起兵咧，就似嗰个国家就亡嘅。咁啊，唯有咧就还俗，真系要同佢结婚，同呢个公主结咗婚，同佢公主结咗婚咧就生咗个仔，个仔又好相嘅。啊！无端端个公主生完仔之后咧，即系等于嗰啲女人每七年变一变啦。上次我上一集我讲啲女人咧嗰个功能咧，人体功能咧每七年变，佢突然间变咧，突然间厌世出家喎，女人 到个女人 出家到个老婆个公主出家， 就唔系个老公出家。 嗰个老公喂阿姐，你即系玩我啫，我做和尚，你逼我还俗结婚，我同你结埋婚生埋仔，而家令到你话出家。即系呢度搞笑，即系玩嘢， 玩啊！ 咁啊出家不净止，佢带埋个仔，跟埋个仔又跟埋佢出家，后屘有大唔大镬啊？ 大件事啊！ 但呢个和呢个丞相个仔咧，始终佢都冇还俗。咁你话你出家走咗去，带埋个仔，我冇计噶，因为你恶啊嘛。但佢又即系好似好神奇咯，即系搞下搞搞到咁嘅个仔事，呢个就个缘分嘅嘢，真系好神奇啦，人生。咁带埋个仔出家咧，咁啊佢做尼姑个仔做和尚，一跟住佢。但呢个仔咧好聪明噶嘛，过目不忘嘅，好有天分。变咗去到地方咧，个仔为咗照顾妈妈咧，周围登堂说法啊、讲学啊、自细啊，哇，好多高人咧就收咗佢，即系都传好多法俾佢个仔。咁啊名震整个呢个北印度嘅。 嗯 好有名氣，咁啊後屘佢去到新疆嗰邊有一個國家，喺嗰度停留咗兩母子，就苻堅之道啦。我哋中國南北朝個苻堅個秦王啊，佢唔係秦始皇個秦王， 前秦喎、 啊，前秦 前秦苻堅 就叫佢揾人俾封公函，我哋睇中有一個咁嘅人，而家可以開俾你聽。呢、這個人係咩人咧？呢、這個和尚。呢、这个公主个仔就鸠摩罗什 哦， 呢、这个鸠 摩罗什大师 咁啊，鸠摩罗什就写封信俾我睇中你呢个学者，你可唔可以借俾我嚟我哋国家一年半载讲学？对方嗰个国家梗系唔肯啦，因为好难得有啲高人喺度，精通天文地理系嘛，咩都识。仲有好多咒術，咁唔肯咧就苻堅集合咗200,000大兵，攻打你個國家，就亡咗一個國家喎。 就劫咗鸠摩罗什翻嚟，劫咗鸠摩罗什翻嚟， 净系劫。 系啊，劫咗鸠摩罗什翻嚟冇几耐咧，苻坚就亡咗啦，就交咗俾姚兴后秦。后秦就退咗喺嗰个西凉咧。咁但姚兴咧一样当咗鸠摩罗什嘅上宾。定咗之后咧，集合晒所有嘅译师，中国嘅文学家，就由鸠摩罗什主持个大嘅译经院。主持大译经咧，当时中国人谂啲都几古怪嘅，佢惊呢个和尚走，咁就逼呢个鸠摩罗什咧要娶老婆。 嗯，又好似个老豆翻版， 要去还俗。就一气咧，俾咗三个女人佢做老婆，咁你留低你啊嘛，唔俾你走啦嘛， 嗯， 即系差唔多软禁，等于张学良嗰阵时软禁一样，蒋介石软禁张学良，有个姓刘嘅大官咧，刘才文嘅，唔知几好似刘才文，为咗睇住张学良咧，睇到佢翻台湾嗰时咧，佢由。少教级睇佢睇到做将军嘅，佢一生人冇打仗冇成，升咗官做将军做中将嗰个姓刘嗰、那个。 嗯。 但张学良晚年都修禅噶嘛，学禅嘅喺民国1947年，佢好似系张学良好似系张学良系呢、這个看住张学良姓刘呢个人咧，系写信俾南怀瑾攞套。紫月六记俾台湾嘅，当年1947年，我记得当年有条咁嘅姻缘。可但呢个和尚俾姚兴，即系接苻坚做皇帝个姚兴，开个译经院俾佢要译所有中国佛经，就要娶几个老婆。好啦，咁佢娶几个老婆俾佢娶咧，哇！引起一件事咧就好矛盾啦。咁喺印度过嚟，其他国家过嚟嗰啲和尚咧。佢话我都还俗娶老婆啦，咁讲系咪啊？咁老细都娶啦嘛，咁我哋咪又娶咯。好大件事、啊，你几百人嘅经，有成百几个嗰啲咁嘅外国嘅和尚啊、修行人啊， 个个都话我要老婆， 冇理由你娶得我唔娶，咁啊个个咪有样学样咪娶老婆咯。咁点埋尾咧？咁你鸠摩罗什就俾皇帝逼，即系佢唔理你噶嘛？喂，皇帝咁佢都娶啦，我你都娶啦，咁皇帝冇所谓，你中意娶你咪自己拣女人，我唔俾你啦。但鸠摩罗什我预赐三个俾你，其他你自己个选择。咁啊，个个都跟风咯，喂，唔着我过娶啦，哇，大件事。 仲有心机影。 后屘咧，鸠摩罗什咧就特登摆一个晚宴，请晒啲译经院嘅人食饭。我就是娶老婆了，咁啊，俾你哋先嚟一个庆祝，啊，即系我庆祝我可以还俗啦。咁啊，食饭嗰阵时候，个人碗饭咧有绣花针一扎，每个人啊，嗰个饭一拎嚟咧，哇，成碗有啲绣花针喺个饭面嘅。咁個個喂，咁即係呢咩遊戲啫咁。但係嗰個有請食飯一齊食咯，留佢我都有噶，我都有嘅。佢俾個碗飯你睇，鸠摩罗什嗱，我仲鋪得多手花針過你哋。咁鸠摩罗什就當面咧就食完碗飯。嗱，如果你哋想學我娶老婆， 咁你 食碗飯咧就照娶啦咁。咁你又解決咗呢個難題嘅。即系你唔好以为话我得你又得，咁呢个故事咧，史上好闻名嘅呢个罗什啊吞针，咁啊成碗绣花针食晒，咁啊个个唔得，咁咪嗰件事就告吹啦。咁你都冇咁嘅功夫，咁你人娶老婆你系娶，咁影响你修行啦，系咪？咁你咪继续修咯。到佢食完碗饭之后，更衣沐浴。咁啊，特登嗌咗几个随从睇住啲绣花针咧，喺个冲凉嗰时一路冲一路走翻晒出嚟。 为什么要讲这个苻坚我们尊重他呢、 嗯、 因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当年他金戈来集也很多的 也很多 经金刚经亦心经啦亦为摩诘经啦他所有亦的好亦为摩诘经呢他的文章译文呢所以我们中国人是惭愧的他印度人学中文是译翻出来呢是叻过你中国人的中文你自己中国人都译不到那么漂亮你看看唐三藏译的经是很曳的所以有些网友在争论什么中阴身啊什么中阴身全部错了他不知道唐代使用的南北朝喀摩罗什那时代用的文字同到你唐三藏文字你唐三藏文字是九流的你一拍埋就看到的了他没有肥没有瘦的嘛一篇文章不会说写那篇文章出来译那篇译文呢多了个字亦都不会感觉说、我这篇译文呢是少了个字都得的少个字又不得 多个字 肥又不得即是他不会说肥瘦不分的因为你的人写的文章出来哇整篇文章要肥仔即是臃肿不分是吧你看学生写信都是的等于我跟徐家杰上次作那篇罪文我几句而已嘛、 嗯、 写了个重点出来嘛但好少人知道我这个修养的这些我很少讲自己的文学方面亦都不需要讲大家都看了全个世界的书都是太虚中的一条毛有什么那么巴闭啫？都不值得认呢识的也非常少亦都很惭愧拿了师傅那么多法门搞来搞去都是搞了赚钱呢是吧其实搞到赚到两个钱不用做了即是有那个观察力其实一点都不叻跟人家以前这样的大德比即是九流我们他写的文章现在看到你看《维摩诘经》看《金刚经》特别看个《心经》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非常厉害还有呢他最犀利的是鸠摩罗什他拿了梵音过来拼中文音嘛就由他开始的你查回个历史中国现在的文字可以拼音就由鸠摩罗什开始拼那个注音的所以我们国家的文化发展这个是一个最大功劳的人他和一个外国人学中文比你中国人的中文更加厉害等现在你莫言那个拿诺贝尔奖如果他没有几个译手和他译到外国文你那本书拿不到 一定要译手译 手 有本事的 译手是非常厉害所以他鸠摩罗什虽然他那么厉害但如果不是苻坚有这个这一念之间的因缘即是我们讲缘起了现在我们讲回个缘起缘起呢就这么神奇的就是说呢你要观察到世界每一件事物它的源头呢是怎样发生我们中国的文化进步有拼音有成去学习呢就是因为苻坚一念之间爱才听到一个这么有才华的学者他可以起200,000大兵去抢这个学者回来即是你会看到现在的人有没有那么重视有学问的人呢是吧没有的嘛还有你这些有学问的人又很容易被人收买嘛即是没有了一种风骨人格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这个文化今天我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呢就是这个苻坚功不可没亦都要尊敬呢個鸠摩罗什大師，冇佢個譯本，我哋學唔到咁多嘢啦，即係師傅都學唔到咁多嘢啦。 嗯， 啱唔啱啊？好啦，講到呢一個咁嘅文字起源咧，就可以差一差嚟講啦。我哋嘅白話文咧，就由佢嘅由佢之後演譯到咧，就係、是、韓愈嘅白話文犀利啦。你知韓愈啊？ 指唐宋八大學家之一。 他是推广这个文化的文字的嘛。但韩愈呢因为涉及佛的问题呢被人贬了潮州。 没错。 为那个他间那个佛骨嘛刑佛骨。 刑佛骨那件事。 你读历史读过啦。 有。 但你知不知道他间之前发生一件事的 佢有篇祭十二郎文好巴闭嘅喎， 系啊， 你都记得， 读 中文记得啦，算你啦，咁好记性。 点都会记少少嘅，多就 咁。佢个侄咧，百仙之一嚟嘅， 韩湘子咯， 系啊， 嗯， 好啦，咁佢个侄佢摆生日，咁啊，哇，个呢个你两个侄一个死咗，一个咁加人真系做道士，咁啊自己系冇仔，啊佢呢镬扑街啦，即系第时都冇人买水担花，咁啊好唔开心，佢摆生日走。但系侯湘子真系同佢祝寿喎，祝寿嗰时喂我送啲礼物俾你，佢你两手空空，你送咩礼物嚟啊？佢系我变朵牡丹花俾你，佢真系喺度变咗把牡丹花出嚟，就成盆牡丹花摆喺度，喺个花瓣度咧提咗两句诗， 嗯， 好文名嘅两句诗，好多人都听过嘅。第一句咧，云环松岭家何在？第二句就又是文名的，很多人都说的，雪拥南关马不前，雪拥南关马不前，就是韩湘子提笔送给韩愈生日的，那就走了，走了他，这两句什么事，所以到他最后呢，一贬了去潮州落的时候，他出关在长安出关， 就知道 了，就醒了，哎呀，扑街了，原来那个侄已经说了嗰兩句詩應曬景，佢應景嗰時咧，佢突然間靈覺一閃，韓湘子喺佢關前現身，喺關後，而一現身咧，就講一講咯，佢自己講翻轉頭，佢話珠如遠來應有意，即係話俾韓湘子聽，好收我骨張江邊，嗰時有張氣咁啊，南方 有， 即係話。唉，我知道你噶啦，即系话第时咧，我喺南方死咗咧， 你 有嚟同我执骨啦咁样。但佢错咗，黄湘子其实咧就系话俾佢听咧，唔系嚟收你骨嘅，嚟送你行嘅啫。即系我第日咧，你仲会翻转头嘅。佢自己谂错咗，以为佢真系同佢执骨。但佢未讲呢两句诗之前咧，佢喺度长叹息噶嘛。佢项羽话，佢就话佢咒嗰个皇帝。奸刑罚骨啊嘛，咁佢个就话咧，一封潮州九重天，直别朝阳路百千。嗰时佢又念呢几句诗噶嘛，愿为姓名随弊政，肯将衰老惜残年。佢即系话我系为咗你嘅朝廷，即系唔好搞啲佛啊，搞得咁多啊。嗰时个个又起庙又 成， 起好夸张。佢唔系反对佛。佢唔係反對話佛教，即係話你過咗龍，所以佢咧就喺度，就臨到離開個關前之後咧，佢都吟呢幾書，咁咧就韓湘子就出現啦，咁佢就特別對韓湘子講啦，啊珠如遠來應有意，好收我骨張江邊，佢就估咗以為佢哋同佢執骨，但就唔係嘅，但當年佢呢個韓愈咧係。对推动中国的文学呢，到我们后期再看很多佛书、啊、道家的书籍呢，我们看得明白的，以前那些呢看不明白，他不是白话来的，很深奥，他那时用了四平六稳的嘛，在南北朝境是非常难看的，到清朝都再用四平六稳，有部分都，但现在是白话的转了、 嗯、 我们呢要感恩的，即是感恩过去的历史的人物，能够令到我们今代的人还可以透过他们的公職，我哋能夠吸收到一啲好嘅學問。下一 part 繼續。 下一 part 繼續。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龍小坤。今日同大家介绍嘅歌系《谁可听我唱歌》。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 呢首歌咧就系一个马来西亚嘅粉丝咧，佢见到我。唱了很多的二次创作歌曲啦，唱了很多的 cover 歌啦，他就问我乜你冇自己的歌嘅咩？咁我话冇啊，咁佢就话不如我送首歌俾你啦，咁样，咁于是咧我就好开心咁样去接受咗呢一首歌啦。 随意的吧。 笑不需太难过，亦不需要反驳，谁可静听我唱这歌，站于街中的一刹感动过，来一起哼这歌。 作曲的朋友都是这位粉丝的朋友，就是 Ashley Han， 作词的呢就是陶国祥，而我亦都有去即系参与呢一首歌嘅填词嘅。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古怪的眼光里唱着我的歌。 这一首歌的内容呢，其实大概都跟很多歌者的心声一样，有哪一个人可以真的即使我戴着面罩他都是很专心地去听我的唱歌的呢？ 随意的靠我，谁可静听我唱这歌，纵使给嘲笑不需太难过。 其实收到这首歌，我就会觉得其实网络的力量真的很大。我是香港的人，而我可以收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是一份很好的心意。虽然他广东话未必可以写得很好，但是他都很尽心去写到我想要的故事。我们一起去互动期间，其实已经很促进到大家那种交流了。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龙小菌。 郭博士答客文， 继续有咩问题？ 第二次开始，咁我哋问下啲问下嘢先。 一路咧，一路将嗰个围观缘起演绎摆落去嘅。 嗯， 即系点样睇法咧？我哋用呢个世界嘅，就唔讲话点样收到嗰个功力，即系例如喺呢度应该喺用乜嘢睇呢件事？嗰个智慧观察，嗰个事物嘅根源啊。 咁好多網友都想問翻有啲健康上面嘅問題啦，咁佢就想問長期哮喘咧，有啲咩建議可以幫助到嘅咧？ 哇！呢、這個都幾大件事嘅醫學上，鄧麗君咧死於哮喘， 好多人都哮喘喎，而家 好多咧，如果好奇怪，好細個都有哮喘， 空氣質素問題係咪？ 都唔關事，佢有啲偏差嘅，有些人靠藥咧，唔係方法嚟嘅。搞搞下啲藥咧，已經係擋唔頂唔順咧，佢就收工。 哦， 大家可以參考啦。而家喺香港都有啲人發掘，或者中醫發掘翻古代嘅方法，就嗰個每一年有個三日， 三日 用嗰個天灸嚟醫哮喘， 淨係得三日， 三日嘅啫。你中醫普問到 邊幾日咧？ 每一年都唔同嘅。佢有三個日子，三個月，每個月一日，佢都唔同日子嘅。佢用個天灸嚟醫嘅。咁啊，大家可以問啲中醫啊，打聽邊度嗰個係有效。 哦， 可以 醫哮喘， 斷尾 斷尾嘅， 斷尾嘅。即係嗰個佢唔涉及指五流柱嘅醫術。指五流柱嘅醫術，譬如你行針嘅話咧。好有味咧，人體邊個時辰落邊個針係醫咩病，嗰、那個屬於指五 流 柱。但係佢唔屬於指五流柱，佢屬於喺我哋以前喺西域咧比較冷門嘅醫術。譬如我哋喺西域咧有啲法咧，係每年要揀一個日子先至開始修持嘅。譬如我修四十九日，我就要揀個日子開始。等於你種米啊，種一啲唔同嘅水果都有個時辰。 嗯、 但係如果醫哮喘，據我所知咧係有效，因為我個秘書啊，有啲朋友，我叫佢哋揀嗰個日子去咧，咁啊斷咗尾，係斷尾嘅。 直頭係斷尾。 所以小朋友，如果你哋有啲年輕人啊，或者有哮喘咧，最好揾啲中醫鋪，佢哋有寫明係有個天灸嘅，每年有三日，專就可以幫襯，唔貴嘅。我自己冇嘢，真系做過噶，我做過兩年噶，咁冇咩所謂，我有少支氣管炎啊，咁你整下佢冇咩，你佢又強身健體咁，咁佢維到百零二百蚊一次啫，所以佢唔貴。第二個問題， 咁啊又可哮喘就可以用天灸啦，咁但係 而家都市人啲慣性疾病啊，就氣血唔多夠咧，翻工就瞌眼瞓，上堂冇精神啊，點搞咧啊？阿 Doctor， 嗱呢樣咧就大家可以上網查普通嘅保健常識啦，但又未必夠用嘅。如果冇高血壓嘅人，或者你問一問醫生，我教佢哋大家嘅方法。有一次我教咗啲人學雀仔啦，今日就學烏龜啦。 扮龜。 係啊。 點解今次要扮龜咧？ 你學烏龜嘅瞓喺張牀度嘅呼吸方法， 即係 對你，即係話，但你要問問醫生，即係呢個動作佢適唔適宜用？譬如有啲人腦充血啊、血壓高啊，係唔適宜嘅。呢個即係大家要小心。但如果唔係咧，譬如你血壓我高低血壓咧，我正常，只不過因為日頭咧操勞過度、用腦過度，夜晚瞓得唔係咁好，變咗啲嗰個血液咧上唔到腦啊，咁啊影響你嘅腦細胞唔夠血啊，唔夠氧啊，咁你個人又攰啊，又失憶啊，又成就容易衰老啦。好啦，咁譬如你瞓喺度咧，你就右側瞓啦，打右側瞓，左腳搭住右腳瞓。一陣間你瞓著咗，你反翻轉咧，呢個冇錯。你嗰日未瞓之前咧，你慢慢諗住一吸氣咧，嗰條頸咧長三寸，你諗就得噶啦。 嗯， 即係你瞓喺張牀，你諗你一吸氣嗰陣時咧，條頸跟住慢慢長咗三寸，呼氣咧條頸縮翻入去。你唔係話喺實質上你會長三寸喎，但你連諗條頸長三寸。 即系好似只乌龟咁，我头会缩。 但系佢乌龟呼吸唔系咁噶，乌龟咧就六个小时呼吸一次。但佢好可惜，因为佢要六个小时呼吸一次咧，佢浮翻上水面咧，佢喺浮水面嘅过程咧，就俾啲拖船捉到佢啦。咁通常啲乌龟唔会死，因为佢好深海底啊嘛。但系佢每六小时要浮上嚟吸一次气。变咗佢升紧上嚟嗰时候，你拖船嗰个网行过，咪望咗佢咯。 俾啲网缠 系啦，就咁样 死。好多就系俾网缠死嘅，有啲系上唔到。 有啲系缠死啦，有啲系俾佢网咗啦。所以佢因为佢嘅生理功能，佢六小时要一次换气乌龟。所以但系我哋学嗰、那个以前喺道家又叫龟息功噶嘛，即系类似呢类。佢所以佢可以咁长命，啲乌龟成一千年，千年老龟都有咁。佢呢个呼吸咧就系佢。你可以模仿佢，咁你个人咧一定系比一般人咧系活跃嘅。佢嗰个气血咧可以到个大脑，但你要先问个医生，即系你呢个动作咧咁样适唔适宜做？如果唔系咧，你就做拍手功、拍脚功之后，啲拍完之后咧，你嘅气血好咗咧，都有帮助。 听落好简单啫，侧身嚟瞓，跟住就只系嗰个呼吸， 系啦，就是、呼吸。你吸气咧就谂住嗰条颈长三寸， 会有问题咧？高血压嗰啲会唔适宜做？ 嗰啲个人高血压，你再谷佢上去，佢咪会爆血管咯。 哦，即系你谂嗰阵咯，嗰个意念嗰个， 你 会 有人即系 你谂。 有阵时你唔知啲人系咪而家啲人好唔好急进噶嘛？郭先生教三寸，佢谂够六寸啦，会好啲啦咁。咪好多人唔听，我哋最好谂三寸，你唔好加多减少啦。即系人哋话俾你，大约三寸个颈长，你就算啦。就唔好叻唔切，係嘛？即係你多啲會有事咁啊！所以有陣時咁咧，有啲人話好似我開呢班啲人話我冇神秘噶，只不過話驚你聽咗之後，你冇人同你跟尾，或者你練功嗰陣時有偏差咧，冇人同你執手尾咧，你出咗問題咧，咁我哋唔掂噶嘛，係害到你噶嘛。即係變咗你學咗嘢啦，有啲咩問題咧？有人問你問翻我，我先教到你解咁啊！個個人我體質都唔同。啊！呢個係幫到嘅，仲有啲咩問題？ 嗱，咁樣咧就問翻啲女性嘅問題啦。咁我哋女人有樣嘢幾麻煩嘅，每個月都有啲麻煩嘢。咁有啲人幾個月都唔嚟一次啊，嗰、那個好唔穩定，咁點算咧？ 唔係佢唔穩定，抑或係幾個月嚟一次月經？ 佢係問幾個月先嚟一次嘅。 嗱，呢啲咧就比較喺我哋嘅醫學咧就比較好秘密。 嗯， 譬如我答你世間嘅醫術，好似一般人去答你咧就唔完整喎。但係你即係如果你問到咧唔答咧，又好似唔係幾有啲哪個啦。但就要大家有問題嘅人咧就要小心。 嗯， 一女人的天葵嚟咧，就涉及我哋嗰上一集讲咧，佢每女人咧每出咗世之后，每七年有一个变化。佢第二个变化咧就是天葵嚟嘅，即系十四岁。但有啲人咧系唔嚟嘅，有啲人一世人冇天葵嘅，冇月经嚟嘅。有啲咧就一个月嚟一次，有啲三个月嚟一次。有些一年來一次的， 咁誇張。 但好啦，如果你喺中西醫嘅學説咧，就大鑊噶啦。去到呢度咧，打曬裂嘅，因為佢用世間嘅常識嚟睇呢個人。哇！咁你經期個個都係一個月嚟一次噶啦，咁你嚟多嚟少又唔準咁樣嘅，即係佢有病啦，佢咪同你醫咯。啊，咁咪撞大板啦，非常大件事，因為你問到呢個咧，比較係好秘密嘅病嚟嘅。佢唔系病嚟噶，系涉及前世今生嘅嘢嚟噶，所以大家要小心咧。就话嗱，你首先要定一定，分一分清楚，究竟呢个女士佢系咪一出世咧，由佢第二个七年开始有天葵嚟，即系有月经嚟嘅时间，佢系就系几个月嚟一次嘅，你系唔好搞佢。有佢 一路系咁就有得 佢，一路有佢。咁啊，呢种人咧有个花名嘅、哦，佢叫做观音身。 观音身， 观音身，因为当前世修过道术，好特别嘅嘢嚟嘅。嗱，好啦，佢点解会前世修过道术咧？喺道家，如果女人修行咧。佢由佢天葵嚟十四岁之后，佢有月经嚟。如果佢要修道咧，佢首先第一关要修咗冇月经嚟， 要修到冇， 修到冇月经嚟， 可以用后天嚟修到冇， 即刻冇， 咁夸， 咁样修落去，即系话喺佢今年期之前，四廿九岁之前，佢会修道。佢系年年个月有月经嚟嘅人，佢收到冇，先至再练第二步。有句俗语嘅，叫做斩赤龙。好啦，如果喺四十九岁冇咗月经嚟之后收到嘅女人咧，你要收翻有啦， 嚟翻。 你要首先要收翻有月经嚟先。即是说你在四十九岁前收到的女士，你是悭很多时间的，因为我有月经来，我收到没有呢，我就完成了一个阶段之后呢，就可以进入收第二个阶段的工作 的功课。但如果四十九岁后的女人收了经来去收到的呢，量尽了，她收回有月经来，然后再斩翻断她。要停翻佢，咁你要多几倍时间？ 又开翻个掣，又闩翻个水喉。 咁、你要多几倍时间，你先至可以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佢呢啲咁嘅女性，如果一出世喺个月经嚟几个月嚟一次咧，就有可能好大可能咧，就佢前身系修道嘅人，佢今生呢个功能带咗嚟咧都系咁嘅，系正常嘅。有啲一世人都冇月经嚟。好，如果你当佢普通一般人嘅习俗，一女性一个月一次经嚟睇呢个症咧，就撞大板嘅。你搞搞下咧，就搞出事。嗱，呢个学问好深嘅，你问啲中西医，我可以话俾你，佢99%系唔识。 嗯， 因为涉及前世今生嗰个卡玛。 嗱，如果佢本来正常，忽然间咁样 啊，咁又唔同啦。咁咧就另类啦，即系本来正常，突然间咧啲经期乱啊、早嚟啊、迟嚟啊，嚟得少嚟得多咧，咁喺我哋世间咧，叫大家最好揾一个好嘅妇科医生睇咯，就睇中医好啲。揾个而家香港有啲叻嘅女医师唔错嘅，中医都有，大家可以查到。好啊，如果你平时你想调经嘅，香港嘅药厂如人参嘅白凤丸 OK 嘅， 啊呢样嘢系 OK 嘅 ，OK 嘅， 真系 OK。 即系我哋事不离实，咁啊国内啲人无谓买啦，即系我逢嚟国内嘅嘢好少推荐俾人啦。如人参白凤丸系 OK 嘅调经，啊即系讲话你唔正常，你唔系正常人而唔正常咧，可以调经。 或者你正常开唔正常咧，你可以揾个好嘅女中医去睇。但我刚才所讲呢个案例咧，系提醒啲中医同西医，你睇症咧你要小心，佢咪前世嘅基因啊、遗传嘅因子啊带落嚟咧，系有一啲咁特别嘅问题咧，而影响佢今世嘅唔正常，系冇咩人知嘅，即系比较秘密。即系你问到呢啲，我平时都唔中意讲。有咩问题？ 咁样讲开呢个月经嘅问题啦，咁然后咧就到大咗肚嘅女士咧，应该注意啲咩？同埋拣个好时辰生仔，系咪个仔都会好命啲嘅咧？ 嗰啲啊，害人不浅啦，嗰八婆文化 非常之好。 嗰个害人不浅啦，好多人搞错晒。 嗯。 搞到咧就我知世间好多人中咗招啊！佢无端端使咗笔钱俾啲神棍搞一大堆钱，又搞拎拎查查，又搞时辰八字，又同佢搞起名，起到出嚟啲僆仔咧缩缩地，我见嗰啲呢个傻傻地。同埋佢犯咗一种嘢，可以提醒大家啦。 嗯， 如果有怀孕嘅女士咧，其他就可以上网查下嗰啲怀孕嘅常识啦，点样保胎啊，点样安胎都有啊，网上睇到。但系一样，佢哋撞咗板喎。怀孕的人不可以吃鱼、哦、 什么鱼都不吃得 是啊 为什么呢 但很多人不知道以为鱼有营养 是咯 因为你令到你的仔将来蠢嘛 吃鱼会蠢 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反为希腊人知道 是啊 古希腊的人知道埃及反而而家啲現代人一嚿雲喎，哇！啲魚好啊，好多 有營養喎、啊， 梗係唔係啦，錯曬。你出嗰世食冇所謂， 哦， 喺個胎度嗰陣時未出世唔食得，因為魚咧係喺個生物界咧係魚痴嘅生命嚟噶嘛，係最蠢嘅生命之一嚟嘅屬於，所以人哋掟嚿脷俾佢，咁啱食咗死都唔知嘅，食完之後俾人吊咗上去噶嘛，蠢到咁噶嘛。你佢話俾你陸上嘅生物咧，佢食你咧，佢都探測下先埋嚟食你啲嘢噶嘛。是不是雀仔都装下装下不是一有嘢食就埋去的嘛。但鱼不是的。你钓嚿鱼嚟攞佢就一口咬落你就死咗㗎啦。即係鱼痴的喺海底嘅生命。所以你怀孕呢你食海产动物呢你个小孩一定蠢嘅。会整个动胎出嚟嘅。呢、這个要戒囉。其他嗰啲大家自己上网搵常识。我梗係知道好多常识但我唔讲得咁多嘥时间下。 咁啊，嗱，咁有喺啱啱喺 chat room 咧，就有位网友咧就问：啱啱有啲初起感冒、喉咙痛，又唔想食西药喎，咁应该有咩嘢，有乜嘢可以补助下？ 冇一定要睇中医嘅， 睇中医， 睇中医，我唔可以俾意见你。 嗯，我话中药又觉得慢、啊， 咁你咪买啲幸福双风素食完之后再睇中医咯，顶住。多数你用嗰个西药咧，买啲时间揿住佢先。即是行两种即是我即刻买现在幸福双风素、普通来讲 OK 的。 嗯 它有些是有咳的又有一种有咳的。 是啊一种有咳一种没咳的嘛。 一种没咳有些是可以睡觉的有些是、没睡意的都有的。 防止通鼻就是萬金油吸萬金油。 是啊即是你即刻顶住当跟住就走去找个中医看。 嗯。 我自己又捉萬金油几次一个钟头吸一次那我就搞定了但我通常不让它中招的嘛。我用嗰个捉萬金油嘅方法吸气咧，咁我唔中招，我唔中招为根本你中咗招之后又太迟啦，又嘥时间、又嘥钱，仲要同佢挨几日系咪？ 系啊。 咁啊，再做仲有啲咩问题？ 初起都有啲效噶喎。 系啊，有效有效，即刻有效。 嗱、啊，咁啊，问啲私隐啲问题啦。咁有啲夫妇就问阿 Doctor 你嘅。结婚了几年呢就开始发现性生活不是很愉快有什么办法协调好一点呢 很少人愉快的、啊、现在 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啊、 这个涉及一个人类的秘密就算你很热恋的情人、 嗯、 到你有了关系之后呢二百几天就散了嗰、那個熱潮咧就一定退卻嘅，咩此其一啦，係僅數嚟嘅270日最長，你嘅激情唔會持續到270日以後。 哇！咁咪270日 一定退嘅。好啦，但喺世間咧有三個層次啊嘛，你慾愛情、性慾、愛意、家情，佢一路退嘅，你要騰，但你識昇華自己，但喺香港。 唔系净系香港啦，全世界都啦，喺个繁华世界咧难嘅。 嗯， 你结咗婚之后，你嘅家庭责任啊，好多问题啊，那个环境压迫你啊，同埋你周围嘅环境咧，尤其是香港有啲租人地方住啊，你冇咗嗰个环境，冇 mood 咯，做完。有些男士出去工作都攰啦，即係你好難去製造嘅，製造到你有氣氛，即係做一次，做一個好好嘅性行為都難嘅世俗人。尤其是有啲老夫老妻咧，喺中國人咧特別早收檔，四十零歲咁啊，差唔多大家都好似一個伴侶咁就算噶啦。呢個係事實嚟嘅。好啦，同埋有啲男人咧又比較自私啦，女性咧又比較矜持啦，佢唔會同個老公點樣研究咧，係點去享受到嗰個上帝賜俾佢快樂噶嘛？大家唔講嘛，所以我哋喺民間調查咧做嗰個 search 咧，多數婚姻離婚咧都係性生活唔協調。 嗯， 佢突然間個女人撞到個男人揾到第二春，哇，令到好快樂。仔仔有高潮，咁佢抌低曬細路仔走咗去嘅。而家女人好巴閉嘅，我試過見過好多朋友都係噶。因為你個男人又冇理佢，如果俾佢知道你外出搞三搞四，仲撲街啦。就算你唔搞三搞四，你就為生意啊、為生意啊、為性啊、為工作啊都忙到死，咁你咁個女人都係人嚟噶嘛，佢有需要噶嘛。所以咧，通常喺呢方面咧，就要你嘥好大嘅心機去做一個協調工作。究竟個婚姻出咩問題咧？但有知而家世界咧，佢嗰啲食物咁曳咧，好多男人咧係提早衰退嘅功能。 係啊，提早衰退。 提早衰退好多啊！一係啊，佢食嗰啲激素食物啊嘛，所以佢係好容易出問題。咁啊，唯一咧就話你係要大家都好文明咁樣睇個世界去處理問題，揾啲專家醫生請教好啲啊。如果佢有啲人中意男人唔妥嘅，可以嚟揾我，我教练一啲功都 OK 嘅，有啲力不从心可以练得翻。我持有好犀利，我持有嚟咧，因为我收咗一啲保健班学生啦，咁啊可以留低一啲常识俾佢哋啦。但我持有我翻国内开啲保健班咧就收好贵嘅，因为好多人揾到钱咧就惊死啊嘛，佢又饮酒又女人又食食嗰啲嘢又咁多毒， 高胆固醇三高。 系啊，咁有我嗰啲保健班咧贵啦。如果佢有七個人開班，而家有兩個，$100,000一個，教四堂， 四堂， 四堂，$100,000一個，$100,000，哦，有錢嘛，咁有錢驚死嘛，咁有錢驚死，咁有啲人譬如佢50多歲，曾經有過啲病嘅好翻，咁佢都驚死噶嘛， 嗯， 我咪同你搞啲保健班開翻曬一劑咯，咁咪$100,000起碼喎 ，minimum 喎，如果佢有啲特殊嘅病咧就唔止添喎，有人讀噶，有人學噶。咁我誒佢學完之後，我又同佢跟尾噶嘛，即係我每禮拜日同佢通電話，睇下佢嗰個 有售後服務， 有支援嘅，支援佢半年，貴噶，我應該收貴噶嘛，佢哋嗰啲冤枉錢嚟噶嘛，又貪污又古怪係咪啊？你 幫佢， 唔係你唔賺佢，佢唔會多謝你噶嘛，係嘛？你佢唔會多謝，就算而家佢走去搞啲乜差嘢，無厘頭降細胞唔清唔楚冇用噶，佢都使百幾百萬，冇咩效噶，又俾人呃噶。咁不如俾我收嗰個啦，咁佢一定有效噶嘛。我揾幾個人版出嚟做咗之後，佢21日之後同49日之後，哇！原來同政府猛起唔北舉入邊舉翻，佢又宣傳我好犀利噶嘛。咪如果我有一位我朋友叫我搞，我咪搞咯，收你$100,000咪基本上咯，冇咩所謂噶。佢有咩問題？ 嗱，咁樣除咗呢個呢方面身體方面咧，同埋上年紀失憶嘅。即系唔系应该系记忆力衰退嗰边有冇办法可以帮佢健下脑咧？ 衰退啊！佢真系要练我哋个拍手嗰，那个平甩功有帮助嘅。 平甩功 同埋嗰个拍脚功有帮助。 拍脚功啦， 饮靓嘅水，佢将佢嗰个血液啊换翻晒啊 ，call 翻醒啲细胞啊。睇下佢衰退咧，要开翻嗰个小脑萎缩嗰啲啦。有時個小腦萎縮部分唔好咧，佢要用啲特別方法啦。即係譬如屋企人啊，同佢按嗰啲小腦嘅風池、風府穴可以通翻嘅，有刺激翻佢。佢會刺激翻佢，會有幫助嘅。嗰，那個係喺西醫嚟講幾難醫嘅。 系啊，不嬲都好，不嬲都系好难医嘅。 佢一萎缩，佢 退化嗰啲病，慢慢。 我哋可以 call 翻醒。 嗯，嗱，咁样咧就有呢、這个。 但我通常有一样嘢补充。 嗯，好啊。 佢哋呢啲咁嘅失忆衰退咧，多数喺个睇文字多啊，伤神啊，喺个脑神经系统咧，个细胞咧用得过浓，死啊！个细胞一路一路死咧，咁佢啊补充唔到。咁啊，可以教大家一样嘢啦。譬如你睇书睇文字咧，你唔好用对眼去睇嗰个画面或者睇嗰本书。你要 call， 你要喺个意念上咧 call 嗰本书埋你眼入边。你用个意念啊 ，call 啲文字埋嚟。而家好多人追去睇噶嘛，用个神去睇嗰本书或者睇电影。但你要改良啦，呢、這个比较深，呢、這个内念嘅修为嘅，即系我 call 你嗰本书埋嚟。不是用我眼神去追你本书，这个大家记住教啲小朋友，这个是很秘密的，即是我帮大家结完先讲，又不讲俾你听。 我哋啲成日睇书嘅，咪个脑咪死得好快。 系啊， 好危险。 所以你而家你睇书咧，你直情系话你个意念咧，我 call 啲文字嚟到我眼前、日后内边嘅。三分钟啊。 嗯。 我哋 call 嗰本书咧，系入咗你个内神经嘅 ，call 啲词入嚟。就不是说你用我眼神去特别八大点我看真一点样去不要用这个意念。 哦、 这个有机会是即是帮社会外先讲。 哦、 所以你是不是听人家的内念的 是的 就是这样讲这个内念的功夫来。 嗯 扯佢埋嚟對眼，扯佢埋嚟。 呢樣就 咁，你又唔會有白內障，又唔會有近視，又唔會傷眼咯。我 call 佢埋你咁樣問住，你唔好用對眼神追睇落去。呢個深奧噶，但你慢慢習慣咗咧，佢啲字真會埋你嘅。佢仲有咩問題啊？ 嗯，嗱，咁啊問題就仲有好多啦，揀個簡單啲嘅問啦。咁就想問咧，有而家無論男性女性都好啦，都會有迷上買名牌呢回事嘅，咁樣搞到影響經濟，咁樣走色財點樣搞掂？點解決咧？點克服啲慾望啊？去追名牌嗰啲咁嘅心態。 買名牌咧係動力嚟嘅， 但係問題爭落一身卡數咧， 有癮嘅喎。 係啊， 佢、買名牌買剩嘅人咧，佢係有癮嘅，但你可以。你改良方法咯，你去你一路用最平嘅钱买一啲时装去配搭，自己加改，自己设计自己嘢，系独一无二。咁、你有满足感。 啊，我中意。 呢个系比较培养到你嘅艺术修为添。你咪买时装杂志翻嚟，咁啊，跟住走去嗰啲平价嘅衣服铺啊，咁买啲嘢翻嚟，咁啊可以慢慢改良。咁、你拍差唔多啦， 吓、有一分钟， 仲有就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嚟嘅，又悭钱，又可以显示到嘅自己艺术修养。你初初唔习惯，你慢慢睇下睇下，你又自己配搭配搭，你有你自己嘅碌出嚟噶嘛，系个个人都学你唔到嘅。 你一得我一件添， 系啊， 我 都所以去咗用呢个 道理，好 enjoy DIY 呢回事噶，嗯， 同埋你。如果你买这些咁嘅名牌的衣着啊啲嘢咧，就唔保值噶嘛。我你不如买啲，即系你咪买啲钻石啊，买啲玉石啊，咁自己整啲首饰嚟啊，仲可以保值啊嘛。拎翻出去买值钱噶，你买啲手袋，你拎翻出去唔值钱噶。即系个经济学嚟讲，同埋你系威水过戴嗰啲着嗰啲衫噶嘛，衫卖出去唔值钱嘛。 衫啊，几时二手衫唔值钱啦、 你买啲靓首饰啊，自己设计啊，整完之后你卖翻出去仲值钱嘛？买金你都值钱噶嘛？咁、我玩金器玩剩，你咪保值咯。咁 啊， 下一 part 继续。 好，我咪下一 part 继续啦。 有 电 话 又 打嚟啊！ 有电话又可以打嚟。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我是马基人，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歌曲就系我自己嘅拍台作品《诺贝尔爱情奖》。 想每夜陪你看天象，满天星献唱，想每日能够给呵护 爱你是理想。 整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仔啦，起初佢遇到佢嘅另一半嘅时候呢，如获至宝啦，即係好似得咗个奖咁样嘅。咁但係呢，经过时间嘅洗礼呢，你都知道啦，有时男人呢係比较花心嘅。咁呢个男仔呢，佢就变咗心啦。咁最后呢，佢都决定放手嘅。 开始仿佛得了奖，愿意一世去分享。终止不堪这创伤，看着你呼吸都缺氧。Oh baby, I'll let you go, 认清楚这真相，努力过，接受过，然后决定退让，以自由替代领奖，无需勉强。漂亮到边哭边拍掌，第三者都敬仰，受创伤在最后建立这伟大形象，我不当女友，也可当自由。 在整个过程之中，我接触得最多就当然是监制啦。他真的会教我啊，有些感情的位置他会叫我你幻想哇，前面有些什么发生得很漂亮，或者哇你很憎那个人啊，你想他死啊那些样。所以录完那个零钟头之后呢，其实是很累的。 Oh baby, I will let you go, 付出拼命奔走，承诺会以学会留大爱在世上，放下情感极勇敢赢得。 大家认识我呢，应该都是因为我是一个 DJ 啦。咁而家呢，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多一个身份俾自己就是歌手啦。咁我好希望可以喺下年年尾嘅时候呢，出到一隻即完全属于自己 EP。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马基。 郭博士答客文。 好啦，我哋第三节又开始啦。 你讲个电话。 咁啊， 8928982。 嗯，好啊，系啊。咁啊，先讲咗 卫官员， 卫官员系 一跟佢哋啲手尾啦。正话我已经讲咗嘅，即系话你个月经嚟嗰度咧，都系似叫智慧观察。 嗯， 你观察个人系目前啫嘛，你观察唔到佢前身，嗰度涉及智慧观察力啊，智慧嘅观察力嚟嘅。好啦，我继续再讲咧，大家点样用呢个智慧观察力咧？喺世俗难修行到呢个田地嘅，佢嘅理由点解咧？譬如我喺唐代咧之前咧，就系用呢、這个，我哋唔引用犹太教嘅经典啦，又唔引用呢、這个圣经啦。因为那里圣经犹太教他们都有这个修订的。在据我所记忆，在法国的天主教伊斯兰教的那些神秘主义，他们收到有些人收到升起的打坐。 即是好像印度 那些。但是不同我们佛家，即是佛门就不是注重在那个打坐怎样怎样。他是任何。我哋嘅智慧观察力最重要，就话你喺任何世间咧，你行住坐卧，譬如我哋个步行禅，都系你点样去观察。我哋系内证噶嘛，即系话你揾外面嘅知识，或者你揾外面嘅科学知识去睇外面嘅世界事物咧，嗰个自然科学嚟嘅，唔系宇宙。本体生命的科学来的。你唯一的宇宙本体生命科学，譬如说我们看到它是前世的女人修行过而有这个象征。这个你只能够看到宇宙本体过去未来现在，你才可以判到证的嘛。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智慧观察力了。你首先你看到自己的四大地水火风时空色。但有人问时空识噶嘛？一阵先答。而家我讲嘅个智慧观察。咁啊，我哋去唔到呢个修证。喺唐朝之前咧，喺我哋嘅佛学咧，就系用呢个灵骑经正心噶嘛。即系话你嘅功夫得唔得？佢又攞达摩祖师嗰本灵骑经。佢达摩就系带咗灵骑经嚟嘅啫，一本。 只系带咗一本。 带一本灵骑经。 但系点解咁多经都话系达摩带嚟嘅？ 冇咁讲。佢达摩。开咗个禅宗之后， 仲帶咗啲洗水液根經咧，佢嗰啲係後人寫翻出嚟，佢教咗之後，佢正式大經典咧就係靈劇經，佢要嚟印心嘅，即係你嘅修行功夫到邊度，佢喺個靈劇經度印證到嘅。好啦，去到唐代咧，由五祖嗰陣時仲未有六祖都慧能噶嘛。 五祖先， 由五祖之后嗰时开始咧，就唔用灵骑经印心啦， 就改用咩？ 金刚经印心，因为嗰时啲人咧智慧低咗，即系你嘅智慧观察力咧系低咗嘅，咁就用金刚经印心。咁而家啊仲低啦，系嘛？而家低到无可再低添啦。即是不是得罪啦，现在的人真的低到无可最低的。他都不知道自己一日在这里氹氹转生存在世界是什么事。自己又不知道自己是扮演什么角色。又不知道自己那个人体的特异功能是什么，怎么去用尽它呢。而且现在你最低到没有智慧就是你去摧残了生命嘛。在中国大陆整啲假食物咁咪摧残得犀利啦。好啦，喺香港就算你有钱人家，佢摧残啲仔女啦，要读名校，要搞乜搞物， 一大堆嘢。 又要走去搞嗰啲芭蕾舞啊，又钢琴啊，又成搞到，但佢哋搞错咗，真係好冇智慧，咪睇咗智慧低㗎。 嗯。 譬如佢搵个女学芭蕾舞，佢唔知当年喺欧洲学芭蕾舞呢，系你嗰啲冇地位嘅人去学㗎嘛。他为了学了之后可以走去宫廷演出。你明白吗？书香世代不会学这些东西。你不见以前那些皇室啊书香世代的人就叫女仔学做戏的。我人仔学歌舞的嘛。你最后做完学完歌舞你就做歌技啊歌姬啊这样的嘛。即是找到饭食同埋希望呢是可以接触到豪门结交到人。是吗？ 但而家就覺得高尚， 佢咪冇智慧咯。尤其啲男人都係噶，譬如話你等以前我哋香港啲世家，唔會同你啲人出嚟兜兜搭搭噶嘛。而家你啲人啊，又做搞獅子會，又扶良社，又即係做咩總理，咁你即係你冇身份啊嘛，冇身份咪要揾啲錢買啲身份翻嚟逼埋一堆啊咁啊。而家仲撲街，黐住班賊啊，黐住成扎共匪，咁你咪撲街咯。佢當光宗耀祖噶嘛。你咪冇智慧啊？系嘛？就你以前英国时代，佢黐嗰啲皇室都叫做一贵气啊嘛。 唔系个个黐到啊嘛，咁容易。 咁你咪慢慢黐咯。咁但佢呢啲人都要黐噶，所以嗰阵时佢想埋黐，佢咪话搵个女去跳芭蕾舞啊，希望出位啊，钢琴舞啊，去到御前表演啊，嗰啲行万观念错噶。你有冇睇过嗰啲皇室啲人真系学芭蕾舞嘅？ 我哋唔会。 你睇过咩？冇啊，大佬，你嗰啲系学嚟，我睇你表演就得。以前你嗰啲戏子啊、明星啊、歌手下九流嚟噶嘛，入祠堂都唔俾你入噶。 交际舞嗰啲佢哋就一定识。 都唔俾你入祠堂噶嘛，你嗰唱歌啊嗰啲女伶系嘛，嗰啲戏子佬下九流嚟噶嘛。如果有啲人咧系反智噶嘛，冇智慧，即系又唔注重自己身份嘛，人仔搞佢又搞，搵个女仔学芭蕾舞，我自己喺度笑。喂，大佬，你都叫中上人家啦，你搵个女做芭蕾舞，你唔知芭蕾舞历史系乜嘢？跳跳下出事嘅，因为佢个脚趾好多穴位神经嘅，佢咁样伤法咧，一定出事。个第脚第一变形，第二咧要保持个身体轻盈。咁你死唔死啊？有啲节食， 吓天鹅咯。 系啊，好大镬噶。佢嗰啲咁嘅，因为佢而家有啲父母咧，佢自细冇位出，嗰个阵时困难屋企，咁而家咧就希望自己下一代咧急于成才。咁啊，由五六岁之前摧残咗僆仔咯，咁样死噶嘛？而家呢个我哋就话咧，我哋啲人咧冇嗰个智慧观察力。好啦，如果我哋再深沉啲个慧观咧，就话我每逢嘅事物，我观佢缘起啦。你乜嘢名？你将你自己个人嘅名利得失咧摆开嚟睇个世界，唔好先入为主。特别要将你嘅学问咧要丢开。如果你将你学过的嘢摆到嚟去平衡个评论个世界咧，你就唔系智慧观察嚟。我哋个慧观，即系话要离开晒无所挂碍嘅，冇利益害得失。即系我睇中国问题比一般人睇得通嘅，即系我冇利益存在嘛，我唔使靠你共产党，系嘛？咁我翻去中国，我咪可以睇到啲问题边度可以揾到解决方法。 这个就是世俗间的智慧观察。好，如果你离开世俗间，我再深奥一点，我人舒服一点，我每逢有不愉快的事我接受，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无常即是常，我不可以追求它永恒不变，它无常。那既然间无常有变化，我就接受它咯。即是遇到坏事我接受，我不受你影响啦。但我知道世间无常，我就算今时今日我有困难，或者我在读书少行出来社会，我会输别人，但我世间无常，我是有机会的。我无常我可以撞到很多机会的嘛，我可以撞到贵人。譬如很简单，譬如我现在有些学生跟我学那些保健班，你学到一些好的医术，突然间撞到有钱都晕低，你扶起他那样发达的嘛。是不是起码交到个朋友，他记得你一世人，是不是你救回他的命的嘛。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充实自己的，一个世间无常，我有很多机会会由坏变好的。我们俗家人世俗人要将个无常当是动力来的。我今天穷啫，我第日未必穷的嘛。所以不可以消极。但是年轻人就不够这个动感的。所以大家年轻人要知道用无常。你不可以说、啊、我出世现在这个岗位我永远都不是。你一定要争取，但你争取一定要有动感嘛，一定要武装自己啦。好啊，到你有成就咧，要小心啦、嗯。所以我哋咧要为官无我啦。 无我， 无我，我哋两句噶嘛，为官缘起，无常无我。跟住你要为官无我，无我咧就话乜嘢世间乜嘢英雄名将都过眼云烟啦，有咩咁巴闭啫？系嘛？那个天攞你命，你都走唔喐，你咩咁巴闭啫？ 冇办法。 所以咧，你一无我咧，你就会谦虚咯。谦虚你就学到好多嘢咯，同埋又唔会话俾嗰个世情绑得你紧。即系同埋你一无我咧，你就可以做大事咯。即系唔会因为我嘅面子问题啊，我嘅家人或者你本睇个世界咧会比较公平啲、公道啲。咁你睇个世界公道啲。咁你自己咪开心啲咯，睇得正中道啲，正面啲。如果唔系咧，你会偏激噶嘛。同埋有阵时你有啲人咧读多几年书啊，喺外国翻嚟啊，好似有日有啲僆仔啊喺外国英国翻嚟啊，咁啊系嘛，佢都唔知，佢唔识世界啊嘛。我都话你睇晒全世界图书馆嘅书，有晒咁嘅学问，你都系太虚嘅一条毛。有几多嘢你有几多你未知啫，系咪先？但我啲人咧系永远唔进步，所以你一无我咧，你就会谦虚，即系你会知道个世界咧啊，唔系咁简单。即系等于我净系讲啲易经，即系咪得罪啊？有啲医生知道咁睇症啫， 咁医生都 佢都冇呢个学问噶嘛。所以谦虚好紧要。有咩问题？ 咁啊，有网友就想问一问咧呢个水嘅问题。我又问呢个水嘅，即系科学家就话水嘅结构唔可以改变，但系日本嘅有个科学家咧就可以话系可以改变水嘅结构嘅，咁样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咧？佢又想问。 两个都啱。 两者都啱。 水嘅湿性唔可以改变，水嘅本性。 嗯。 唔湿就唔系水嚟嘅，系冇得改变嘅，水嘅本性。但佢嗰日本所講咧，就話佢個意念咧會影響嗰個水嘅動感，佢、 啊、 影響佢有嗰、那個形態，佢唔係改變佢嘅本性啊嘛。佢嗰、那個改變佢嗰、那個 結晶個結構， 佢唔係結構嚟噶，佢一種意境嚟嘅，佢表現到出嚟，就係、是、啲動物有啲花開得靚啲噶，你 call 下佢都靚啲噶，佢係一個表態嚟嘅。那個比較微細啲，因為而家你科學家同埋嗰啲人講水咧係傻嘅，四大元素水冇得講乜滯。 咩叫冇得講咧？ 因為科學嘅領域唔到去知道水喺個宇宙係乜嘢嚟啊嘛。 嗯。 佢就知水係濕性，同埋知道水嘅功能有溶解性。但水嘅如果水，因為佢涉及温度，逢係一定你要喺面前任何一杯水都好啦，佢都涉及温度嘅。水有温度噶嘛？一有温度咧，佢就唔系就俾个火冚咗嘛，将宇宙嘅火冚住啲水啊嘛，咁你就唔知道水嘅属性系乜嘢咯。所以而家科学家系未解之谜嚟嘅，佢俾个火冚咗。好啦，咁啊，佢水咧，佢每一个温度咧，同宇宙嘅物质变化咧，有唔同嘅反射噶。 譬如你个米仓，你将个一摆水喺度，系教到嗰个水嘅温度咧，系个气体咧由嗰个26度，你个米仓唔会发毛嘅，知唔知啊？ 系啊， 好神奇噶。同埋水嘅嗱，譬如你泡茶咁样，你泡龙井咧，你系88度， 系啊， 85至88度咧系 OK 嘅。 嗯， 你到90几度冲龙井啊，扑街嘅。所以你而家你个科学家，你唔知道水咧，佢每一个度，每一个度数同世间嘅每一种物质，佢嘅功能系咩咧？而家喺科学家系蒙查查噶嘛，因为佢用三种形体系存在啊嘛。水系到而家未知嘅科学家，喺佢俾个火冚咗嘅。好啦，同埋你睇到杯水咧，讲少少啦，因为讲得多你。我卖晒啲货，我唔使搵食噶啦嘛，系嘛？即系有啲货唔卖俾，唔系，我有啲货唔卖俾人噶嘛，亦都唔珍贵，即系唔系得罪啦。我又唔会讲多俾你听，讲少少。 嗯，少少啊。 你睇一杯水，你杯水里睇唔到有嚿石头喺度，我哋知道有。你睇住杯水，你睇唔到嗰度有嚿火喺度噶嘛？ 你就突然睇唔到啦。 因为逢一杯水任何物质咧，佢有四分一系矿物质度嚟嘅，有四分一系火上嚟嘅，系好平均嘅，好准确嘅。有四分一系会水本身嘅上，但佢仲有四分一系风嘅物质嚟。佢地水火风喺杯水度咧有晒，所以佢有晒咧，你然后嗰人体地水火风可以溶蚀噶嘛，唔会排斥啊？明唔明啊？你是要不同物质才可以溶蚀的嘛，它分开来由地水火风，实际它内在是可以溶蚀的嘛，所以你的水有火，因为它有一份氧两份氢的嘛，那是火上来的嘛。这个比较深奥，只是讲到这里就算了，因为你再涉下去就是我们不会讲给你听，即系讲晒俾你听，我哋唔值钱。 头先提到呢个时空色啦，咁就 嗰个更加唔可以讲，唔可以讲嘅理由系咩咧？第一讲咗佢都唔会明白，但你可以自己去谂咯。我唔讲，你自己谂到谂到几多咪几多咯。 嗯， 你要俾好多钱先教你咯。学问要俾钱噶嘛，要叩头敲门噶，大佬争你嘅咩？点要讲俾你听？咪等你盲摸一摸咯，系咪？ 咁但系 第一时间点样形成？你要首先知道时间喺个宇宙系属于乜嘢物质？属于乜嘢嚟？你要解决呢两个问题先。如果你搵把黑盒啊，时间咁，你即系傻傻地。咁时间系乜嘢？时间点样形成？咁啊，第一样咯。好啦，第二个咧，空间啦。空间系乜嘢嚟？喺个宇宙属于乜嘢？空间点样形成？咁你要知道，佢存在噶嘛？色咧就更加神秘啦。你嗰个色未出现喺世界之前，佢点样藏身咧？等于嗰上一集我讲话个人有内功，佢点样藏喺个宇宙度咧？等喺个身体度咧？等于嗰个色人又系嗰个动力嚟噶嘛？佢未出现之前，佢匿埋喺边度咧？咁你如果你解决呢几个问题，系你用一生人嘅时间，你冇人点你，或者你冇收集嘅功夫内证到咧，你唔知嘅。何况你仲话要点样用添，系嘛？所以我嗰个祝福文咧话，你地水火风时空式涉及好多宇宙嘅力喺度噶嘛？你知道点运用不得了噶嘛？即系等于你去翻去中国共产党，同中国领导人讲句嘢，佢啊系啊几好啊，佢睬你都傻，转头佢唔记得你噏乜啦。 系啊。 但点解我哋噏一句嘢，佢哋可以有效咧？ 胜利老鼠 系嘛？ 真系做得好快喎、啊，近期 就是时间问题嘛。我当年影响国家共产党嘅中央部委，放弃个唔系话放弃马克思，但你个时间空间，我讲一句说话咧，佢即刻要保我嗰、那个，我嗰个喺中国人民大学嘅道德科研究院就系我哋攞时间空间同埋意识做出嚟噶嘛。我部长，而家嘅世界同马克思唔同。我同佢坐住架车，佢喺香港嚟出席我一个大型嘅活动。 我而家我司机掉低条锁匙点啊？你识唔识揸住当龙晕咗喺度？佢唔识喎，我一晕面都青埋。我嗱，当年马克思咧系冇车嘅，变咗佢作嘅嘢出嚟咧，我哋而家唔够用嘅，你明唔明啊？ 够使， 所以而家要学揸车。佢嗰啲叻人嚟噶嘛？我嗱，而家你当年你共产党，你要求啲党员。缝缝补补又三年，人都死啦！大佬学雷锋喎，一咩雷锋啊？叫架车褪后，自己唔识避开，俾个钉柱夹死噶嘛？你学雷锋咪扑街咯？点搞啫？ 反智嘅喎， 反智佢一佢喺佢后边一路叫架车褪后， 佢企喺度 咁样夹死噶嘛？所以共产党成日搞埋啲嘢，有人笑啊嘛！大佬向雷锋学习，系咪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人都会癫啦！呢啲学都学唔学啲衰嘢，所以呢啲咧就系冇文化，同啲农村嘅人讲又得。但今时今日你呢个社会开放咗，你对啲知识分子过读过几年书，你仲用埋呢啲咁嘅古老嘢嚟到香港，系用啲斗争文化，咁你咪收工咯。十几年前冇香港话市民唔中意话回归俾中国噶。点解搞咗十几年后嗰条路越行越远呢？系咪先？咁你共产党要检讨嘛？就系、是、你用嗰套嘢咧唔 work 噶嘛？所以佢就搞错就系当年我就系将佢个马斯停咗喂，唔够用噶，你套马斯佢哋醒噶嘛？佢咁点啊？我哋要将啲党员嘅道德咧要重整嘅，你唔可以要求啲党员咧全部要讲牺牲嘅。你未俾一千几百蚊我做个员工咯，唔贪先奇啦，大佬点做啊？是吗傻的自己呃自己的嘛，所以一个是很坎坷的世界、嗯、所以我们才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个道德科学研究院，是给党员今时今日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在哪里，你扯到高一高没用，做不到的嘛，是吗？你扮伟大，你扮伟大没用的嘛， 不过中国的学说都是将个定点定得很高，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利用每一个问题呢，你有你的智慧观察力，再怎样利用那个时间空间那个意识去做一件事情呢，这个就是在世间 OK 的，但当然离我们的要求是难的，我们是离开宇宙的整个约束力的嘛，但那个不容易的，因为为什么不容易呢？它一个例子，我们上次讲话你的士佬不找数，你要扎马啦。那个呢叫对面关过不到，那个叫建华。现在你眼前的相你是制止不到的。好，如果断到这个不心动呢，即是的士佬不找钱给你完全不嬲的若无其事呢，真实的话要有那个百十里阔的江河。你一集山内咧，可以三断呢个江河嘅力，你先可以断到呢个剑滑，唔容易啊！修行好啦，你断到剑滑咧，就可以唔出三出三界，停喺度，系四罗汉嗰个第一步。咩？你做到最后嘅正式大罗汉嘅果实啊？个丝滑都未断噶嘛？ 丝滑， 即系个心动念啊！你不是看到的，不是对面关系，是自己想出来的力都未断的，大罗汉他虽然不受三界，所以他还有烦恼，他都未成到佛的嘛，所以你凡夫你断见惑都不容易，要百十里江河一生下去可以断的，那么力才可以断到，就是说对面关过到的 一下的冲动， 讲就当然可以，讲就容易啦，是不是坐在这里讲茶餐督餐在这里躲起打坐、啊、以为很多东西。 Doctor， 之后人问啦，上一集咧，你咪话演讲嗰阵有个大肚女人咧食死猫，点样解围呢样嘢？有人问，到底开股喎？ 我可以开股。 系啊。 因为好多年前咧，我系揾外国一个医生，喺、亚洲嘅医生，系好容易搞嘅。 嗯。 你揾你啲精液。抽抽水俾佢做个化验报告，佢话、你都系你个系唔适宜生殖到，有份证明书咯，即系唔系摘咗，唔系话摘咗嗰个精管，系、话我喺外国揾个医生 攞定份证明书到， 佢就叫我系啦，我就抽探咗，叫佢做咗份证明出嚟，咁咧系。 摆喺度嘅。咁你个有个八婆走出嚟咧，我即刻养出嚟就搵人拉佢翻差馆。喂，大佬，我都唔靓噶嘛，有份医生证明，当场又有证明噶嘛。呢个系有部署嘅，逢系事情咧都要有部署嘅，唔可以临急临忙嘅。但而家我唔使用啦，而家 唔使用 啦， 用呢啲咁嘢。 系嘛，真系，但以前我哋后生系做定噶嘛。一个医生又系冇讲大话，因为佢唔知啊嘛。 嗯， 系我沟探咗俾佢验噶嘛。所以佢系话啊，呢个人咧系诶，佢嘅生殖功能咧系唔会有仔生噶啦，咁咯，即系喺呢个指标啊，吓、啊，所以大家出嚟做社会做事咧有智慧嘅，系做定嘅、嗯，即系你唔好学阿梁振英嗰啲咁铺铺救火噶嘛。 诶、啊，而家通常噶啦， 你烧到嚟先谂救火，系嘛？你啲人谂住出事咧，仲要执搏，又唔知点救火，咁你实死噶嘛？ 系连救火都唔识 嘅，有咩问题啊？ 咁啊，讲开呢样嘢咧，咁就有人问咧，饮冻水有冇害喎、啊？对身 最好唔好啦， 最好唔好饮冻水。 最好唔好啊！同埋即系大家要小心咯。如果譬如话你一小时之内咧，唔好饮超过一 liter 嘅水咯， 唔过一 liter。 佢冲淡你啲钠噶嘛， 嗯， 冲淡咗，对人体冇益嘅。每一次饮啊，250cc 就够。 嗯。 或者多少少，即系你少饮分段。如果未系啊，冲淡你啲血钠咧，对人体有第二个毛病， 嗯、 会头晕啊，会剩啊，你个血液冇咗盐啦嘛。 啊，咁啊，临尾咧讲翻少少投资常识咧、嗯。 好啊，冇问题。 点样防止？ 投资咧就变化好大啊！如果有钱咧，我哋都系万里长空嘅，继续喺个欧洲。佢埋唔到尾，佢喺你歐洲搞嚟搞都係輸咁多錢嘛。 係啊， 但係我譬如話你保值嘅咁，你嗱我就揀鬼佬嘢買嘅。以前介紹啲網友買嗰個600把都賺錢啦，嗰、那個中國海外， 嗯、 因為佢間公司即係國內咧啲房嗰啲民間嘅住宅樓，政府做咧一定賺錢嘅。佢一個獨裁啊嘛，咁多大城市一路去，咁啊600把有錢都仲可以買。因为佢间公司嗰班人系健康， 嗯、 一个咁大嘅集团喺中国，佢系乜嘢都有特权噶嘛，佢起屋赚紧钱噶，同埋佢哋系好成熟啦，同埋佢哋嘅规矩啦。第二咧就嗰只太古地产 OK 咯， 太古地产 1972， 嗯， 因为佢有好多大嘅商场喺中国好多城市都做紧，出年应该收成期。我好似早兩叫我啲朋友買賺錢，我唔知$21到叫人買，今日都26.幾。嗰啲係點解要介紹呢啲咧？就話呢個世界咁動盪咧，你有現金我擺喺度收息，好過擺銀行。 當然啦。 但我仲會升水，佢難輸啊嘛。你睇香港太古嗰啲地產，全部太古城嗰啲係咪收租好貴噶嘛？啲名牌，即係有數據計嘅，同埋佢哋鬼佬做生意公道嘅。即系唔会话我只沟条女，琴晚去开房张单都入埋你自己公司数，系嘛？但如果喺个大原则度嚟讲咧，有钱咧可以长期空嗰啲欧洲嗰啲股 嘅，欧洲嗰边， 欧洲嗰啲股票可以沽佢嘅。咁你实衰噶嘛？你西班牙嗰啲股票啊， 哦、 希腊啊嗰啲咩，法国啊嗰啲，你都法国都危危地噶啦， 危危地 啦。我葡萄牙沽定先得啦，有钱。但呢个咧系属于世界金融，但你赢紧我万里长空沽到去。沽喺度咯，你咪买期权沽去欧洲啲股咯，系嘛？你输晒又唔使上身嘅，你够胆咪赢噶啦嘛。但我赢好多，我突然间嘭一声做乞衣嗰边，佢都你啲钱去咗边度啫？你以前揸咁多钱，走咗去边度啊？你揾啲数字嚟阻挡又挡，阻挡又挡，冇用噶。 嗱， 多谢大家。嗱，我哋今晚咧讲晒围观原因同埋个无信无我嘅冧咗讲噶啦。咁啊，唔经唔觉讲咗20几集，22集，咁啊。有时间咧，就大家先再聚啦。咁啊，我都要有一啲特别嘅工作处理。咁我有啲问题，大家摆翻上去嗰个讨论区。好嘛，拜拜，再见。 继续喺讨论区见啦。嗯，拜拜。 香港人网，敢讲至好听，我系陈婉娴。